树下比喻空有不同。 我们主婢二人扫墓归来，不想遇此大雨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 原来如此，来来来，就用我这把雨伞吧。 这是金子泥泞， 嬷嬷不要金的，不要金的。 这日火时的， 拿去吧。 如此多谢了。 请问二位娘子家住哪里？ 就在前堂门外。 我带我前去古闯。 多谢君子。 Yeah. 干预，定当担负把一横。 客人钱塘门到了。 这哟，天怎么又下雨了？ 是啊，又下雨了， 这边日过是好。 是啊，这算、 不方是小弟只管拿去，我该与来去就无事。 多谢君子。 再请听断桥。 Thank you. 细想起来，此事都是那法海从众离间，以至于此、 啊、事到如今你还这样的向着他，姐姐难道你的苦还没受够吗？ 因为呀， 啊。 依然明不了，我依然明不了。 姐姐，咱们走。亲妹，寡人如今他明不了，姐姐。 Thank you. 像是要分娩了吧？ 哪里恩师， 且到我结账家中再一坐到底。 还是回钱塘门外红楼为好。 是的， 亲妹过 听众朋友，李秉淑、陆伯平等演唱的京剧《白蛇传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余派西生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打直上坟》。 八大锤。 天保护地保佑安有神 沙桥鉴别 听我命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